大家好，欢迎收听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萧霞。 萧霞，今天咱们说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跟婚姻恋爱有关的话题。 哎，那就是相亲啊。 对，我觉得亚洲的很多国家都会有这样的活动吧。 哎，那如果你不熟悉相亲的话呢，萧霞赶快来解释一下吧。 好，那相亲呢，就是说以结婚为前提的，通过父母啊朋友互相介绍的一对男女，他们就是谈恋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叫相亲。 哎，因为以后结了婚就会变成亲人，变成一家人嘛，对吧？现在是相互的认识了解，所以叫相亲。那么相亲今天的对话里面啊，我觉得把现在和以前的情况，还有现在我们对于相亲的一些观念都概括的蛮好的。那在听今天的对话之前呢，我们先看看三个理解的问题。今天第一题是说，对话中提到了哪几种相亲的方式？现在相亲也很高科技啊，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有蛮多种的方法的。那第二题是，对话中呢，说到了哪些对于相亲的观念啊，现在和以前的不同，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有什么改变？那今天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亲身经历，有没有去相过亲？然后呢，你怎么看待相亲？你可以接受吗？好，今天我们三个问题就是这样啦。那词语有哪些呢？ 好，今天的词语也很有意思。第一个呢是物色。 哦，相亲就一定要物色，对吧？好好的挑选啊。 好，那物色的意思就是寻找，一般是寻找你需要的人才或者是东西。那么我们的对话里说到的一个是物色对象，这里的对象就是说是特指的这个男女朋友。 以前经常会问你有对象了吗，对吧？或者你现在在处对象吗？但现在已经不太有人这样说了啊。 对，没错， 物色对象。好，那么在中国呢，会有一个比较奇怪的景象，就是孩子自己不去找，而是爸爸妈妈代替他们去代劳这件事情啊。 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工作也比较忙，没有时间去找嘛，但爸爸妈妈又特别的急 啊， 所以呢就会父母代劳去找对象。 哎呀，所以独生子女的这个好处和坏处都显现出来了，什么也不用做，然后什么也不会做啊。我觉得这样也算白活了。话说的有点重啊，代劳的意思就是说 请别人代替自己做事，或者说是代替别人办事，这个就要看具体的语境了。比如说在我们的对话里说到了，怎么能让父母代劳呢？就是说怎么能让父母代替你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呢？ 对，或者你看别人有什么要帮忙的，你说就让我来代劳吧，就是说我来帮你做这件事情。 对 吧？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个说法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好，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其实是在古代比较流行的一种传统观念。就是说男女双方你们要结婚嘛，必须要就是听父母的。爸爸妈妈让你嫁给什么样的人，让你娶什么样的人，你就必须听他们的，不能自由恋爱，要听媒妁之言。媒妁其实就是媒人，也就是说， 就是那个长一颗痣的媒婆。大家如果看过中国一些这个特别戏剧的话啊，或者古装戏，发现媒婆都比较丑的，梳一个那个辫子，然后嘴巴旁边有一粒痣，这个媒婆的典型形象啊。 对，媒婆在现代的话就相当于是介绍人。就是说中国古代的观念认为，这个男女双方如果说他们不是通过别人，就是有一个中间人介绍他们认识，而是自己认识的，这样是其实很不守礼的。 对，就是非常的违背传统道德，是吧？ 对，所以就是说男女双方要认识，要结婚都必须要是， 反正要听长辈的就 对 了。 对 对 对，就是要听父母之命，听媒妁之言。 那当然这是以前的事情啦，现在呢大家的想法都开通了不少，是吧？开通了不少。 对，这里的开通是一个形容词，不是一个动词啊。 不是说你要开通什么手机服务啊， 对， 那个动词。这里的开通意思是讲思想上面，对吧？ 对，就是说比较开明，思想不是很守旧的，不是很固执的那种。比如说他是一个很开通的人，就是说他的想法比较的开明。 好，那相亲这件事情呢，在以前还是比较明确有目的性，效率很高的，一来二去就成了，一来二去就成了。 好，一来二去的意思就是说指互相交往、接触了以后呢，渐渐的就产生了某一种情况、比如说他们两个一来二去就有了感觉，然后就开始谈恋爱了、 是不是就比较快的一来二去，一和二嘛，就是形容比较少的次数， 对吧？ 好，夏夏，现在我们看什么呢？ 好，下面一个词非常常用，叫一个劲儿。 一个劲儿， 对， 使劲儿的劲儿啊。 对，那一个劲儿就是表示你不停的一直连续不断的去做某件事情、 对话里面说一个劲儿的去相亲。 对， 那相亲的方式也很多，有一种叫做联谊，对吧？联谊， 对，那联谊根据它的字面意思就是联络友谊。 嗯， 联谊其实它是借着一个联络感情的这个方式， 比较单纯的这个伪装，但是大家都有一个目的，对吧？ 对，就说它不像相亲那么直白的说我们交往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他只是说我们交一个朋友联络一下感情，就是好像是朋友一样那种。那这种方式其实在大学或者是公司里比较流行的、 就是自己年轻人会组织的，就是以联谊的形式啊，不会说大家年纪一样就说我们相亲吧，好像相亲都是长辈给你安排的，发现吗？ 对，而且我觉得联谊好像是一种就是集体活动、相亲很多都是一对一的。 对对对，联谊就是好多人在一起啊，但是那个目的呢都心知肚明，心知肚明 啊，心知肚明就是说心里知道肚子里明白，那就是说没有点破的，但是呢、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的， 有一个共识，对吧？ 对。 好，那功利和门第观念这两个词什么意思呢？ 好，那这里的功利其实是一个形容词、也就是说目的性非常的强。 对，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很功利，就是说他的目的性很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好处和利益。 对对对， 否则他就不会去做。 是的，一定要自己得到好处，对吧？这个叫做很功利啊。门第观念，这个也是中国传统很重要的、特别讲到结婚，我们说要门当户对。 对，门第观念呢就是刚才朱琪说的双方要门当户对、如果说放在现在说的话，就是男女双方的学历啊、 条件背景、 对，经济条件、家庭情况都要差不多的。 对，这个就是门第观念啊。然后如果都差不多的呢，那你就可以对应上了嘛，就是门当户对。 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词吧，叫速配。 速配大解码，我爱看的某个节目当中的一个环节。 那么速就是迅速的速，就是很快的那个速。 对， 然后配呢是搭配的意思。那么所以速配其实它特指的就是说男女双方在很短的这个时间内搭配成一对。 就是你时间很短，就两个人觉得很相称啊，就配上了，这个叫做速配。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用法是十有八九。 十有八九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性很大、那比如说十个里面有八个到九个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占的这个比例很大、 好，那相亲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们赶快通过对话了解一下吧。 ChinesePod.com 哟，怎么这么多人围在一起，还有照片，他们都在找失踪的人吗？ 不是，这是相亲，都是父母给自己的孩子物色对象，孩子自己不来，他们就带着照片来。 真奇怪，这种事情当然要自己看喽，怎么能让父母代劳呢？ 传统思想的影响吧，以前都是父母做主，孩子没有选择的权利。 现在大家还这么封建吗？也有年轻人愿意？ 有些父母是瞒着孩子来的，他们担心孩子的朋友圈小，没有机会接触异性，或者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找对象。 算了吧，如果忙到这种程度，干脆别谈恋爱了，还相什么亲啊？ 其实现在的相亲和以前不一样，已经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了，现在只是作为认识异性的一种方式。再说，很多时候相亲都是父母逼的，好多人自己也不愿意，但是老爸老妈天天在耳边唠叨，年龄不小了，要抓紧啊，所以要想他们不唠叨，只有屈服。好在现在的父母也开通了不少，只要孩子见面后觉得不合适，他们也不会逼你去发展。 这倒是，不像以前父母就是绑也要把你绑上花轿，结果弄出那么多悲剧来。现在父母的观念变了，仔细想想，相亲也没什么不好的。你想，我们父母那时候都是这样认识的， 好多人还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呢，感情不也都挺好的吗？ 是啊，大家目的明确，一来二去就成了，效率多高啊。 可是有时我觉得这样一点空间都没有，体会不到爱情中应有的浪漫。 什么浪漫不浪漫的，找不到结婚对象才叫人苦恼呢。一个劲儿的去相亲，烦都烦死了。我公司就经常组织年龄差不多的人去联谊，搞什么玫瑰俱乐部，虽然不直说是相亲，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另外，现在电视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亲类节目，更搞笑的是，有好多人挤破头的去报名呢。 那种都是假的，通过一个节目就能速配成功，那能叫感情吗？还有，我最受不了那种特别功利、门第观念很重的相亲了，一坐下来就问对方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有多少存款什么的，这多没劲啊，又不是和钱结婚。 我也特别反感这种开口闭口就是钱的人了。对了，最近特别流行网络相亲，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认识然后闪电式结婚的。 不会吧，这也行？网上的十有八九是骗子。 那有什么办法，人家愿意呗。 唉，婚姻爱情就是能让人失去理智和判断力。你别看我一副鄙视相亲的样子，其实我成天盼着赶快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 我看你的希望马上就要实现了，刚才有几个阿姨一直盯着你看，说不定当中就有你未来的婆婆哦。 小霞，苟同对话里的观点和我刚刚说相亲是很好玩的事情吗？ 好像是一个比较新鲜的经历吧。 对，对于个体而言啊，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呢，就问到了对话中提到哪几种相亲的方式 啊？那第一种就是父母代劳 啊，对的。然后有的时候也可以父母介绍，对吧？反正长辈介绍啊。 对，我觉得这种是占相亲的大多数吧。 对，因为他们了解你嘛。嗯，还有什么方式呢？ 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联谊，就是一种集体相亲的方式。 对，好像公司呀，然后如果你上学的时候，大学里面都会组织这样的联谊，对吧？ 没错。 那还有高科技的啊， 我觉得这是接你喜欢的啊。 啊，我那么低科技的人，但我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了 啊。比如说是网络相亲， 嗯， 就是说双方都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资料，嗯，然后呢通过一些网络聊天的方式相互了解，然后再约时间出去见面，嗯， 对的。还有一个是电视相亲，中国很多地方台都有这样的节目啊，就是你看到一个演播室里面一边坐着都是男孩子一边都是女孩子，比如一场节目有六七对人，然后他们就通过节目里面做一些游戏啊，或互相问问题来了解，啊， 没错。而且节目里会有速配环节，就是说临时的找一个男嘉宾或者女嘉宾，然后他们凑成一对来搞这个活动， 完成一个任务之类的啊。好，有那么多种的相亲方式，怎么还是很难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呢？爱情就是这样难以捉摸啊， 所以要看缘分。 哎，对的。那我们今天第二个问题问到的是对于相亲的观念啊，现在和以前有什么样的改变？ 就是说以前的相亲呢是基本上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就说父母相中了然后觉得这个人不错，然后可能你就必须得嫁给他，嗯， 就是说空间和自由比较少，是吧？ 对，那现在父母因为比较开通嘛，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是指望你相亲一次以后马上就成功的。 对， 就是说他们觉得相亲是一种认识朋友的途径吧， 哎， 然后就是说第一次不成功没关系啊，你们可以继续做普通朋友，然后还会有更多的别的这个相亲的机会。 嗯，是。对话里面挺好玩的，说不像以前啊，父母就是绑也要把你绑上花轿。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传统的这个婚礼习俗，新娘子会做一个布置的很漂亮，上面有很多花花绿绿的一个轿子，对吧？花轿就是嫁人的时候坐的这个轿子。 对， 然后好像爸爸妈妈要逼你一定要上花轿，一定要嫁人。 没错，那现在的父母就是说，嗯，没关系，只要你多认识一些朋友，就说你们慢慢的培养感情也没关系，哎，就是相不中也没有关系。 是，时代不同了嘛。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问问自己亲身的体会啊，你参加过相亲吗？然后你怎么来看待相亲呢？